毁人不倦去哪儿了？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当然是无比清楚的。现场的蓝鱼粉此时更关心的是宋晓知不知道这个问题，但是看起来没有。宋晓的节奏没有丁点变化，涛落沙鸣还是那么小心翼翼的，一边在丛林间行走，一边一刻不停地旋转着自己的视角。毁人不倦的身影浮现时，正好是他视角转向别处的一瞬，这可以说是他运气不佳。不过这样一刻不停地调整着视角，但是让莫凡没办法轻易找到一个可以偷袭的位置。毁人不倦隐匿了身形后，很小心很耐心地随在了涛落沙鸣的身侧，一点一点地拉近着两人之间的距离。在丛林迷雾这地形环境下，能保持能见度，双方的距离其实已经很近，但这依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甚至因为找不到合适逼近的路线，在这过程中毁人不倦还有被涛落沙鸣又拉开距离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毁人不倦却一直就这样潜在其身后，始终没有被甩脱。一分钟，两分钟，这平时不过瞬间就到的距离，莫凡愣是用了两分多钟才走完，而做得这么小心谨慎，只不过是为了让宋晓不要察觉。百分百的生命对28%，在人们看来，有之前那样相遇的机会就已经足够了，冲上去直接强打，或许就已能解决战斗。结果，莫凡竟然还要这么小心翼翼的偷袭。电视转播方算是彻底哭了，这样下去，今天这场擂台是要打到2个小时去了吗？出来的一个个居然都这样的做派。不过眼下用了2分41秒后，莫凡看起来终于达到了一个让他满意的距离。在宋晓的视角又一次转向另一处的时候，施展着遁身之术的毁人不倦悄然前出，双手飞快结印，人法影舞。十多个毁人不倦的影分身瞬间已将涛落沙鸣包围，十几把忍刀挥起，树叶般一起朝着涛落沙鸣轻飘落下。忍刀银舞16页，这把银舞刚刚面试的时候让所有人一怔，职业圈头号忍者角色烟雨战队的林暗草经所持的那把银舞忍刀，名字叫16页，夜晚的夜，和毁人不倦这把树叶的叶只一字之差，但发音却都完全相同。银装的名字都是系统自动升起的，俱乐部为了宣传的噱头，有时也会挖掘一下装备名字的内涵。林暗草经的银舞忍刀16页，附带击律致盲的效果，这或许就是这叶的由来。但是毁人不倦的这把16页又是什么呢？星星这边还不像大俱乐部那些有成熟的动作体系，能认真搞好训练，打好比赛就是他们的全部，成绩就是他们的一切，其他宣传方面做得还没有那么到家。就算有一些赞助商促成的宣传，也还涉及到毁人不倦这个在星星开始出场都不多的角色。16页的具体属性，因为莫凡出场不多的缘故，各队也没有摸索太清楚。只是此时在遁身之术之下悄然前出，瞬间影舞为杀，十多把忍刀飘然落下，纷纷扬扬，就好像一圈风卷半空的长夜。16页，因此为名吗？观众可能一时间想不到那么多，但是电视节目的解说那得多敏锐啊！这一瞬间立即就给星星的毁人不倦找出了一个卖点。16页，潘林大叫着，他在叫声中就见毁人不倦的忍刀夜一般的飘落，而后鲜红的血花瞬间染红了所有人的视野。 全中， 潘林又在大叫，但到底是不是全中，说实话也没人真能在这一瞬间数清，只是这一瞬刀口喷洒出的血花真是绚烂之极，即使是在网游圈，恐怕也很少有影舞这一堆影分身居然全部成功的在同一时间击中对手。这不只单单是对手无法防备可以做到的事，就算是摆一个木桩在那儿，真要一个玩家操作这么多的影分身在同一时间全部找准角度做出攻击， 可也不是容易的事。荣耀里可是不可能发生角色之间透体重叠一类状况的，同队之间虽然有伤害豁免，但也真是会互相挡路的。影武的影分身也影分身间，当然也是如此。在一瞬间，影武的攻击居然同时命中的这么绚烂，这不单单是宋晓防备不及的问题，莫凡的操作水平也是极为高明。 漂亮！ 李博也在配合着潘林叫着，但是电视直播的导播这一瞬间倒是纠结了一番。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瞬间，只是从镜头中直观反映了这一瞬，也有点太血腥了。但是这鲜红的一瞬倒也很快过去，就在导播恍惚这一幕要不要赶紧切掉的时候，那血腥的画面已经结束，扑面的血花变得纷纷扬扬散落在地，仿佛开花落叶一般变得凄美无比。结果就在所有人都在为莫凡这记精彩偷袭叫好时，身中数刀的涛洛沙明突然撑起两臂环圈一绕，一股本不该出现在气功师这一职业身上的劲气就在这旋转的双臂中投放出来，周围树木的枝叶都已经跟随着这旋转气劲所投放出的向心力向中扭动，那密密麻麻围绕在涛洛沙明身遭的毁人不倦身影也开始了晃动。螺旋旋风杀，顿时就已经有人认出这并非气功师的技能，而是来自于同系格斗职业柔道的技能，利用旋转的向心力向范围内目标全部扭杀在自己双手间的70级大招。十多个毁人不倦的影分身，不管哪个是影武之心，这一瞬都已在涛洛沙明的掌控中无法逃脱，抓取技能的判定一直都是荣耀中最为强悍的。旋风中，涛洛沙明飞身而起，而他的身子连带着双臂游自在空中陀螺般的旋转着，因此带出的气功也是带着这十多个毁人不倦动弹不得，随着这气劲竟然也徐徐离地。轰！丛林中赫然发出如此闷响，螺转旋风杀本也没有这么强的声效，但是此时涛洛沙明这打在武器上的一界螺转旋风杀达到的效果实在太惊人了，他将十数个角色完全凝聚在了一起。若只是一个目标，那么柔道角色会抓住目标跳起板转坠落制造大量杀伤，但是此时目标实在太多，这一界的螺转旋风杀好像有些驾驭不住似的，这一跳摇摇欲坠，所有的目标角色更不是拿手在控制，而是只靠气劲卷起。板转这样的效果呢，更是无从谈起。涛洛沙明在跳起没多久，就已经开始迅猛下坠，而那些被他这一技能勉强卷起空中的毁人不倦，也立时向地击落。无论如何，这一击也是抓取技能的判定，毁人不倦们的抓起高度不高，也没有被板转，这会导致这一击的伤害有些偏低，但是总也不会被目标角色随便挣脱。轰轰轰轰，十多个毁人不倦先行坠地，涛洛沙明却是带着他一身螺转旋风的气劲最后坠击地面，出最沉重的一响，扩散而起的冲击波顿时再将刚刚坠地的这一堆子毁人不倦冲向四面八方。全场安静了好长时间，在这一瞬间终于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宋晓并不是会无防备啊，宋晓的注意力真的是很集中啊，虽然莫凡这一记偷袭虽然得手了第一下，但是很快就被他化解了。 是的，螺转旋风杀的发动并不是很快，但是涛洛沙明却能在这一瞬间就使用，还是有一定的预判性的。宋晓在影武爆发的第一瞬间呢，就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和操作，但判断在当时影武那样密不透风的偷袭下，他无论如何也是无法闪过攻击的，所以他干脆硬吃了这一击，却飞快发动了螺转旋风杀。 而螺转旋风杀的发动虽然不快，判定却很强，即使这么多个毁人不倦的影分身砍中了涛洛沙明，却也没有打断这一技能的发动啊。 是的，所以在硬吃了这一击后，莫凡所发动的攻势到底是被宋晓给击破了。 蓝宇战队选手的防守功力真是相当厉害， 两人快嘴皮子你一言我一语的瞬间将此时的局面倒是分析了个通透。不过更让二人说得这么痛快，那绝不是因为两位选手接下来的反应很慢，相反，莫凡接下来的反应快极了。罗传旋风杀坠地后，一堆毁人不倦东倒西歪，但是当中有数个顺势起身就要四散逃去。宋晓根本没办法在这一瞬间分辨出这逃向多处的毁人不倦哪一个是拥有影武之心的，就算知道了也没有用，影武之心是可以传递的。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这一届罗传旋风杀只是一届，劲力扭转出的向心力不足，根本无法将这么多的角色完全驾驭住，最后攻击瞬间到底还是留出了空档。莫凡非常机敏，借着这空档立时就操作毁人不倦闪避，噗噗噗噗噗，随着拥有影武之心的那个毁人不倦逃出距离，影分身瞬时都成了一团青烟。莫凡的毁人不倦逃开了，瞬间遁入了丛林密云中。宋晓在那么多个逃开的身影中根本没分辨出哪边是真的，毁人不倦逃开了，但是却依然还在他的身后，立时重新冲出。